会有这种感觉。那这个所谓的伤肾的活动，我们在中医基础班也讲到说恐伤肾，是不是？那怎么样会叫做恐伤肾呢？其实如果我们要再代换到一个比较是西医学的讲法，当然这一块在西医学也是还在探索之中，我们也是借它的一个说法当做象征词啊，就是当我们呢处在，比如说刚刚讲到说我们的处在紧张状态，肾上腺会分泌髓质会分泌肾上腺素，是不是这样？那这个紧张状态呢，如果要用神经来说，那是我们的交感神经的亢奋，交感神经就是我们身体的神经，是交感神经亢奋了之后呢，你必须要让副交感神经也兴奋起来，然后它才能把交感神经压回去，是这样吧？我的讲法是不是不适当？就是副交感神经起来让交感神经下去，这个讲法是不对的吗？还是哦，不一定要这样子。那实际上身体是怎么取得平衡的？ 是要两个一起起来， 两个一起起来，就是 不兴奋 ，就要副交感神经可以不兴奋，就是副交感神经也要起来啊。 只是交感神经可以自己不兴奋 啊，交感神经可以自己不兴奋。那要怎么样可以不兴奋？ 就不要兴奋， 就不要兴奋啊。好，那这是基本上我们会在某一个领域的西医学啊，就是真的讲错你就纠正一下哈。那就是某一个领域西医学会觉得说，人的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它是一个需要取得平衡的东西。那我们现在的人呢，怎么样会兴奋交感神经啊？我们生活上的例子，就比如说一个在事业上很有野心的人啊，他很拼命的扩展他的事业或怎么样，对不对？他的交感神经就会比较容易兴奋。那或者是说一个人在紧张，比如说火灾的时候，他交感神经比较会兴奋。那这样子的兴奋呢，如果你以一个比较心理学的角度来说的话，大概都是可以归纳到，就是一个人他要自我扩张的时候，或者他想要保护他自己的时候，就是想要保护自己的时候，那这种东西都是一个跟比较是属于跟别人竞争或者是一个防卫之心。那我自己是觉得啊，我们的台湾的人其实在从小的教育里面，我们都被教育的就是依我们的恐惧来做决定，就是哦，这个科系将来可能前途比较不好啊，所以我们不要念它，对不对？就是之类，就什么事情都是在从恐惧的角度在做决定。那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呢，其实就会比较容易啊，处在一个交感神经的亢奋状态里面。那副交感神经呢，就是照理说我们需要副交感神经来达到一个平衡，可是我们往往现在一般人的生活里面是没有这个平衡的。那当我们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平衡的时候呢，他的身心状况就会很像是中医说的那个肾阳很虚的那个状况。那也就是肾阳虚这个状况不见得是来自于什么冬天做运动，冬天出大汗，当然熬夜什么都会有伤到了，就是像肖顺阳老师说到这个异位性皮肤炎的患者，就会觉得说这小孩可能就是太用功，或者是常常熬夜或怎么样，这些生活起居作息伤到肾是当然会有，但是情志上面的伤害啊，这是一个比较讨厌的地方。就是比如说我们说这个一个人如果他很怕别人攻击他，所以他随时处在一个意识上面一种很强烈的防卫之心的状态，或者说他变得很顽固，或者是变得很好变，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处在这样的状态的时候，其实这样的心情啊，堆积到后来，一个人的免疫机能会越来越糟糕。 那一开始可能是免疫功能低落，那免疫功能烂到一个极点之后还会开始怎么样，还会开始反过来免疫机能，就是现在常常听到的什么自体免疫机能失调，对不对？它不但不打敌人反而打自己了。那像这样子的病症啊，免疫机能失调或者是现在所谓的红斑性狼疮的病症，就像我爸爸是西医嘛，他常常说啊，这就忧郁症嘛，因为这种疾病它的心理的部分很大，就是他的心理的这种对这个世界那种防卫感或者是恐惧或者那种敌对感强到一定的程度以上的时候，他整个免疫机能就会跟着就疯掉了。那我会觉得说中国人说的这个肾阳不够啦，不藏精啦，哦，温病，就是如果要说关系到免疫机能就有这些东西，那这个是其中之一的角度。那其中之二的角度就是我记得我从前在这个课堂上面有一次不知道讲到什么，就是忽然之间在那边碎碎念哦，我在说就是每次讲到这种问题就想要讲到房中术，就是我们在这个肾阳损耗的这个过程里面呢，其实还有一个东西被我们抹黑，替我们背黑锅，就是所谓的性行为。其实啊，性行为是一个如果有一个非常中性的，就是以生物的角度来看它的话，性行为它是一个我们一般的台湾人恢复肾阳的唯一的一条路。怎么讲呢？因为性行为呢，它可以让副交感神经比较起来，让这两种神经得到平衡。所以你在因为你平常兴奋交感神经造成的那种紧张、焦虑、免疫力低落，在你的好的性行为，但好的性行为是很难有的事情啊，先放一边。在好的性行为之后呢，你的免疫机能就恢复了，神经的紧张就好多了，焦虑也好多了，然后于是身体不容易生病，然后你的肾阳就恢复了。所以照古代中医的这个我在基础班教的那房中术的原则来看的话，哎，其实啊，这个性行为不但不是损伤身体的，反而是帮助肾阳的，就是它能够救回你的肾阳。那可是现代人好奇怪哦，现代人动不动就会说啊，这个肉体的这个事情是一个损伤元气的事情。当然现在人的做法上可能会让它变成一个损伤元气的事情，所以就这个事情是可正可负的啊。那这个可正可负是一个怎么讲呢，它是一个它的判别点，就是说我们的性行为是为了要好像副交感神经，就是象征说法，可能严格上没有那么正确，你们就认了哈，或者下课再来更正我哈，还是怎样？现在就要纠正也可以。好，没有，对不起，我这样子好像在威胁助教，不可以。你们要学陈助教，陈助教是摆明就是反对党首领啊，就革命军头头啊。那个就是性行为这件事情呢，就是能够让副交感神经起来，然后让交感神经能够平息下去，然后这个免疫机能跟肾阳就恢复了啊，就是这样一个过程。那所以呢，研究这个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跟性的关系的那种研究人员啊，他们就发现说，哎，你说什么农夫啊，种田的没事做就在那边上床，所以呢小孩子生很多，他说这是一面是没有错，他说但是呢，你如果去做问卷调查，你会发现其实性欲比较旺盛的人都是那种在商场上面在打拼的人，或者是那种在那种艺术创作领域活动非常旺盛的人，也就是他有动到交感神经去那种打拼奋斗，又累积了那么多的交感神经的紧张，他需要借着性行为来释放它。相反的，没有累积这种压力的人，他的性的动力也就变得比较弱哦，是这样，是一件事情。那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性既然是要舒张我们的副交感神经来平息交感神经啊，其实这个东西古时候《黄帝内经》不是没有讲啊，就是我们在中医基础班有教到这个中国人定义好的性行为跟不好的性行为，有定义什么七损八益，对不对？就是有八种做法是好的，七种是不好的。那像《黄帝内经》里面就在讲说，就是要人要健康要调阴阳，那调阴阳要怎么调？ 黄帝内经就写七损八益，就是基本上人的这个自己这个人体里面的阴阳啊，以一般不是修道的人来讲，大概性是最接近的一个出路了啦。那可是呢，现在的时下的这个很多的观念以及媒体呢，把我们这个性的部分污染得很厉害。那什么叫污染得很厉害呢？就是现在的，当然在座很多人都已经是老公公老婆婆了，就没有关系了，就是但是就在年轻的一辈的话，性其实被污染得很厉害，就是不但呢没有办法用性啊帮助交感神经平息，反而在性行为里面动到交感神经，那这样子的话，这个人就会长期的处在精神上的紧绷跟焦虑，以及身体上的免疫机能不足这样的状态，所以就是动不动过敏啦，什么什么啊，就是过敏啦，什么感冒什么，就是他免疫机能非常低落。而这个事情以现代的成人来讲，你不能说他跟他的性的这个风格没有关系。那不好的性呢，就是说动到交感神经。那动到交感神经怎么动到呢？其实女生可能比较不会犯到，但是现在时下的男生可能会犯到。怎么讲呢？比如说现在的男生可能在发生这样的关系的时候，他们在心里面想说，我这样子做对方有没有觉得舒服，我这样子做我要刺激他哪里对方才会快乐，然后怎样怎样，就是你在性行为里面你的一举一动那个思考模式跟你在公司跟人家拼命是一样的。那这样子的话，这性行为是不能够带给你任何神经的平衡，是调不了阴阳的。那再来呢，就是当然《黄帝内经》也讲说性行为最好要拖慢一点，如果你太快的话，那根本还没有开始转到的神经就结束，那也不行啊，那是另外的。那像如果是男生就会知道，有的时候男生在性行为的时候是会有些男生大家会有经验，就是说会让自己的好像让肛门好像用力缩一点，就让那个局部会看起来比较有硬度一点，对不对？就是那种这种动作，那种小动作其实都是在动交感神经。所以呢，这个在中医基础班我讲过，所以我不知道有些同学非常退票，就听过又听又讲，那就是那个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年代才有所谓的阳痿这个问题。因为真正的性行为是要由副交感神经去主导的，可是现在人的这个局部的兴奋啊，它都是用交感神经硬撑出来的。那等到它的副交感神经要起来，就真正的性的部分要开始运作的时候，这个之前用交感神经撑出来的东西就当然会缩下去了。因为一开始就要用副交感神经运作，然后就像小孩子那样玩来玩去，然后它副交感神经自然造成一个性器官的兴奋，这样就没有阳痿的问题。但是现在人就是一开始就用错的神经系统，然后等到真正的性的能量上来，他那个神经系统关机了，就连那个一起关了，然后就觉得阳痿了，不行了，怎么样了，就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现在很多人他的在性的行为里面用的是错的那一套神经系统。那这个东西呢，就像是我觉得性这个事情啊，如果是不用到交感神经，好好的用副交感神经，它是一个很补益的东西。它就是对，就是古代的中医啊，就是非常承认这个东西的价值跟效能。可是呢，现在怎么会变成这么可怜呢？我是觉得现在的人啊，实在是很可恶啊。就是人之所以会让交感神经焦虑，它其实是一种肉体的执着。什么叫肉体执着呢？就是我们人啊，认为我们是一个以肉体活在地球上的人，我们就会希望我们能够吃好的、穿好的、住好的，希望人家对我们好，希望我们有足够的金钱、名利、权势，对不对？这都是一种肉体的执着。为了要保护我们这个肉体，我们不喜欢人家讲话伤到我们面子，对不对？因为伤到我的面子的话，人家会觉得我比较糟糕，然后对我比较不好，所以都是要保护我们这个肉体，所以我们有那么多的执着，这都可以想象，对不对？其实这一切的肉体执着呢，像在庄子里面就讲说，这一种肉体执着它就形成我们的一种观点，就是我们活在地球上的用肉体活的人都会因为肉体而形成一种观点，就是我要保护我的肉体，我要扩张我的所有权。 然后如果一个如果人家对我们做一件事呢，会让我觉得我可以保护我自己，那我就会觉得喜欢人家来讲我好话，来给我钱啦。那如果人家做的事情是让我们觉得我不能保护我肉体的安全，那我们就会不喜欢，就会有好恶的感觉。而基于这个好恶的感觉，我们再会面对别人的时候产生情绪。那这一整串的运作其实都是一个非常肉体指向的，非常的交感神经指向的，可是那不能称之为性欲，对不对？那是一个人的自我保护之心，那真的不是性欲。可是这个自我保护之心的这一连串的情绪反应才是真正的肉体执着。那相反的，性这个东西反而是最无辜的了，它是一个跟我们肉体执着的动力刚好相反的东西。可是现在的人呢，那些肉体执着的执着他都执着得很用力，然后在那边说性不好，性很肮脏，性是肉体的执着。这样子的话就有一点好像硬要拿那个性当作是什么，就是硬要他来顶罪那种感觉啊，就会有这样子。那现在的人呢，习惯用交感神经去过日子，然后在性的领域呢也开始用交感神经去摄入。就像这个话题呢，就是前几天吧，礼拜二的时候有一个助教，他是在当兵，他跟我谈到这个话题。那我不是他谈到，其实是我谈到啊，就是我就想到说，其实现在的年轻一辈啊，在性这件事情上面活的是真辛苦。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离那个真正的性能量很遥远了。真正的性能量啊，这个能够展现出你的这个不执着于肉体的副交感神经的光辉的性能量呢，曾经有一个作者啊，英国作家叫做劳伦斯，就是写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那个作者，他写过一篇文章啊，叫做性与可爱。他就是说，其实啊，一个人真正的性能量是那个人可爱的能量，而这个可爱的能量不是一个我们可以数值化数据化的东西。他就说，比如说一个小女孩，她有一天身心都性的方面身心成熟了，那她不用忽然变成一个很漂亮的人，可是你会觉得这个人好像变得有魅力了，对不对？这个魅力它不一定是因为她鼻子高，不一定因为她胸部大，它不是一个可以数值化的东西。那劳伦斯说，这样的一种让人彼此觉得可爱而想要靠近的能量，那才是真正的性能量。然后要依循的这个真正的性能量呢，才能够享受到这个性里面健康的那一部分。那我们现在的社会就好惨，像那个日本有一个已经死掉的作家叫做三岛由纪夫啊，他就说现在的人是活在性神经衰弱症之中。他说现在的人的性啊，已经不再是能够认出人真正的性能量了。现在人认得的性是什么？胸围啊，或者是什么这个人是就是一些非常数值化的东西。那因为我们现在有所谓的俊男美女的标准嘛，对不对？什么发型，什么样的鼻子，什么样的眼睛，它可以称之为俊男或者美女。那或者是怎样的打扮，怎样的穿着，那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客观性的我们会说这个人是长得帅或者长得美。可是呢，我们如果在看电视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能够发现一件事，就是可能一个明星呢，他长得很美，合乎我们那些客观认为性感的所有的数值，可是你会看看觉得这个明星好像不怎么可爱。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他虽然是一个俊男，是一个美女，可是他不怎么可爱。那所以真正的性能量跟我们人造的性能量还是不太一样的。那我就说，现代人呢，要讲到性都会那个，但各位如果已经是老一辈的，可能更没有这个问题啊。就是但是年轻的一辈可能就会面临到这样的一个感觉。我就说现代人呢，要有性行为啊，心情上面其实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什么叫非常非常辛苦啊？就是当你是 只活在那种很单纯的性就是可爱的感觉里面的时候，比如说没有那么多审美观的某个地方的土著，对不对？那发情期到了就结合了，就很简单这样子。可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当我们一个人有这个性的这个感觉出来了，我们就会开始想说啊，我是不是不够高，我是不是不够壮，我是不是臀部胸部不够大，就是有很多很多的想法，让我们好像不能跟自己的性直接做朋友，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我就说这个一般的这种，就是或者是说牵涉到说我是不是赚的钱够多，不然人家不会喜欢我，对不对？就是把这些所有的这种动到交感神经的内涵跟你的性的部分纠缠在一起，那这样的纠缠在一起吃亏的是谁？吃亏的是我们的身体，就我们不能够得到这个肾阳了，就身体自然而然得到肾阳的管道被我们灭绝了。但在座有些人是已经结婚老夫老妻，就日子好好过的，那就没事，对不对？你就尽量多做啊，多多益善，就做慢一点，不要太快啊，就这样子。那但是呢，以年轻人来讲的话，要希望人家吸引他，我就说现在其实哦，一般男女还算轻松的，你不要忘了还有同性恋者啊。同性恋的男生这个自我要求的规范，他简直是疯狂啊，对不对？就是什么肌肉要练成什么样子啦，然后什么穿衣服要什么样子，然后什么要修眉毛，就是很多很多，你知道？就当你这些，所有把这些相关的条件都扣到你的性的时候，其实你知道会造成这个新一个世代的人，他们的这个性行为只会造成肾阳消灭，不会得到任何肾阳。那肾阳消灭的结果就是这个人免疫功能发狂嘛？那你或许有些人是因为他的心情，然后造成这个造成一种什么红斑性狼疮之类的结果。那我常常会怀疑说，你不能说艾滋病不是这种结果，因为它也是一个免疫机能消灭，也是一个肾阳消灭的现象。而这个部分呢，就恐怕牵涉到人的性功能的混乱哦。就是当你的性完全放错了地方的时候，我不是在说这个男女之间的那个阴阳，那个当然也有，但是我说的是我们的意识形态里面已经把性放到一个，就是我们的性的能量一动就全部去刺激交感神经，没有办法照它原来的状况去发展了。那这样一个东西呢，或许我刚讲到这些，其实就是说或许这是一个关于为什么中国人说到不藏精啊，会牵涉到免疫机能的问题的一个佐证吧？就是现在这些研究发现说，哦，人体还有这些的机能上面的互动。那在这个医案这边呢，他就在第五页的时候啊，江左锦他就引这个清末明初的张三雷批评张十丸的医案，就是张十丸呢，他。你就用听的就好了，那么一大串不要看了。就是张十丸的医案呢，其实就是他治疗一个真正的瘟病。那真正的瘟病他该放的药也都放了，什么人中黄啊、生地黄啊、大黄啊、黄连啊、犀牛角，这些都是治真正瘟病的啊。只是呢，他在这样子医的时候啊，张十丸就会给这个病下个定义说，哦，我这个病是福气爆发。那张三雷就批评说，其实这就是一个大温大热的样子，你又用这些凉药，对不对？你何不就说这就是阳明病就好了？就如果以经方来说的话，经方系统会觉得六经辩证温病比较接近阳明嘛，就你干脆就说这是阳明病就好，你又何必讲福气呢？就是你一讲福气，好像那东西是少阴病，那一点少阴的症型都没有啊。然后后来呢，这个江左锦也在那边讲说，哎呀，就是讲阳明就很恰当，你为什么一定要讲到福气？一讲福气就是少阴，讲到少阴的话就没有意义了。那我这边我刚刚讲到那么一大串的几乎是题外话的内容，就是在讲说这个少阴不能说没有意义，就是说我们伤到肾，我们的免疫机能会坏，乃至于我们身体容易被细菌感染，这个事情是可能存在的啊，可能存在的。但是要用这个东西，不用扣死在六经病的症型上面啊。所以，当然这地方也还牵涉到另外一个点，就是说，因为我们桂林古本里面的温病篇啊，那些用什么地生地黄啊、黄芩、黄连这些治温病的这些方子，那是最近这些年才出土的嘛。我们原来的宋本伤寒论是没有医温病的方法的，所以 经方的学习者，因为温病的治疗一直是一块空的空白状态，所以经方通常都是用阳明天的药，什么白虎啊怎么样的，就是用那样的方法来清热啊，比较能够对得上温病，那临床也还算有疗效了啊。那只是温病是不是真的要扣到阳明呢？那也不必哦。温病有温病自己的系统，那是治疗细菌感染的系统。那我们就先下课一下，然后再继续上。